所以大伙干着急出不去呀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山上一阵大乱啊，丹青火把亮子幽松跟火龙相似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来了好几百人，为首的两个正是半赤峰王典、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，身后跟着飞剑仙朱亮、三世陈团陈东波、几牙徐良、紫面金刚王顺、波莲花燕峰等等群贼。这王典得着信儿了，简直没把他气死。王典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，我的女儿能背叛我吗？我对她爱如珍宝啊，头上顶着怕歪了，嘴里含着怕化了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。她母亲早不在了，我把她拉扯成人呐、啊，到现在吃香的喝辣的。她能出卖我，但又一想，送信的人敢说瞎话吗？我得亲自去看看，简直她都不知道怎么走来的。王典到了出去的地方，雅都鬼文华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躬身施礼：“大寨主，您来的正好，您看看。”王典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旁边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尸体，正是毛宝。哎呦，怕什么有什么？王典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，晃着脑袋来到王金玲面前：“丫头，你疯了吧？长，你怎么了？”王金玲一看他爹来了，这事儿更复杂了。从原来啊，他心提到嗓子眼儿，怕出事儿，现在有了事儿了，反倒到平静下来了。金玲壮了壮胆子，飘飘万福：“爹爹，恕女儿有罪，我给您施礼了。”起来，金玲啊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你还背着为父不成吗？爹爹，既然您要问，我就实说了吧。王金玲没隐瞒呐，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。他公开承认爱虎是我救的。另外我再告诉您，我要上哪儿去？要赶奔葵花岗公馆找开封府的官人去，我要弃暗投明。最后王金玲说：“爹爹呀，您可能恨我，您认为当女儿的不应当背叛您，但是我是为您着想啊，我为什么走到这一步？我打算给爹爹减轻罪名，打算立个功啊。爹，您不应当这么做。您想想，您占了这座八宝跌云峰，轻松狼牙剑，已属非法。官府对你并无如何，你是公道山王，附近的老百姓对你也挺拥护，吃喝不愁也就算了，你为什么贪心无厌呢？如今您做的什么事情？你让白莲花燕峰杀死白眉大侠徐良，还把人头搁到咱们山上，说什么要召开人头大会，撒请帖传请见。您说这么做下去，官府能不能答应咱们？开封府跟咱们能不能完得了？眼见着就是一场血战了，我们狄云峰土崩瓦解就在眼前。作为您的女儿，我不能不替您考虑啊。我弃暗投明的意思，就想立功，好减轻爹爹的罪名，您理解我吗？要没等这话说完呢，王脸实在听不下去了。 现在是5:29。